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一点什么呢？谈到文津奖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为听众朋友们带来国家图书馆文津奖。今天呢，我们要介绍应该说分量最重的一类啊，这个社科类的图书。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两位专业人士来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这两位专业人士呢，一位呢是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部的主任，也是文津图书奖组委会的委员、秘书处的秘书长，中国图书馆学会推广阅读委员会的副主任汤更生汤主任。您好，汤主任。 你好，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呢，是一位应该叫跟我是同行的一位媒体的朋友，但是他看书比我看得多得多了。他就是新京报的书评周刊的主编，同时也是文津图书奖的出评的评委涂志刚涂主编。您好。 听众朋友好，刘莎好。 刚才呢，我是把这样的两位嘉宾朋友跟大家做了一下介绍。那么既然说文津图书奖，今天我们呢要说到的是社科类的图书， 就是文津的社科类啊是怎么样界定的。按照文津奖的定义，它是有一个相对的界定。那么首先是图书啊，图书的界定其实跟我们其他两类书书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它凸显的特色就更加明显。 嗯， 比如说是非虚构的啊，另外呢是我们把这个非常纯学术性的大部头的那种著作啊，是不在我们评选之列的。还有就是非常昂贵的啊，这个太贵了，老百姓一般老百姓买不起的啊，这个也就是太厚的和太昂贵的啊，也可能会淡出我们的视线。但是其中两个标准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它跟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密切相关的一些话题，包括国内国外啊。第二呢，就是公众有助于公众对他们的素养和这个对他们的生活有所帮助的，他们又能读得懂的啊，这样的书可能是社科类的图书的一个大的范畴。那么也是因为这个范畴呢，我们在评委的中评评委的选择还有初评评委选择方面也是关照到了，就像说这个获奖书这么千姿百态哈，各个领域是因为确实如此，生活确实是千姿百态的。像科普很多都以图图老师就是说这都已经是新知部分了啊，这个科普和社科已经快分不开了，这个界限已经不清晰了。所以我们的这个评委呢，就像有文化学者、教育专家、科普专家、文学家、作家、评论家，还有这个媒体传播专家、图书馆专家以及出版和历史学者。所以这个评委大概我刚才列举大概就有八九类了啊，已经跨了很多届了。所以他们在评的时候，在一个坐标和标准的体系下，多维度多角度，然后汇合成一个点，变成十本书，或者甚至于就变成这五本书，实际上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啊，但是也是很过瘾的一件事儿。 虽然对于评委来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刚才汤主任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啊，其实呢是给很多有这样疑问的朋友做了一个完整的解答，就是这文津奖是如何划分的这样的三大类。我刚才记得啊，有一句话最深刻，就是您说到的社科类一定不能是虚构的。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重点的要求呢，就把很多的社科类和非社科类做了一个特别明确的划分。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些朋友呢问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尤其是有一些朋友已经看到过，我们已经看完了啊，我们这一次文津图书奖社科类的这样的五本书，他们就会发现呀，这五本书啊，其实难度啊 不太一样，有的就比较好读，有的就比较不太好读。那么您刚才也谈到了，您说呢，其实是把特别难度的书已经剔除出去了，就是那种学术类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难度您是怎么看的呢，唐主任？毕竟我们有朋友说，他说有的就挺好读的，我看着挺过瘾的，解解闷儿，有的我得翻资料也好，或者查背景啊，可能看起来就特别慢。那这样的一个现状啊，又是怎么出来，就是怎么出现的呢？汤主任在评选的时候怎么有评委就会对某一些类的书特别偏爱，有的评委就对另外一些类的书特别偏爱，怎么去平衡呢？ 哦，这个现象不管是对评委来说还是对评选结果来说哈，还有就是对刚才您说的听众的这种疑问来说，我觉得都是真实的。好像我个人觉得也没有必要去改变它啊，它就是会永远的发生下去啊，因为这个跟我们的背景、知识背景、知识储备，还有跟我们个人的经历，还有我们的这个兴趣点，都是不相同。如果说一致的评出有一方面均全满意，那这个我觉得那就可能就是这个评选会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失误了。 文津奖还是希望能够给读者呈现一种 百 花齐放， 对 对 千姿百态的这样的， 然后每个人都有个性的张扬和释放的机会，也有跟你同样有兴趣点的书跟你对话的机会，我想这也是我们的一种追求吧。 哎，我想这一点啊，涂主编肯定有特别深刻的印象，因为您是评委之一嘛，看了不少的书了，那么您的感受又是怎么样的呢？ 刚才汤主任说到了，就是他会永远这样持续下去。我其实对这一点比较有同感。就是刘莎这个问题，其实一提出来的时候，稍稍把我给难了一下。我说，怎么会这样来提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选书的时候，其实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就是相对没那么难读的书和相对没那么容易读的书，对我们来说可能它至少在初评评委这里可能一开始没有构成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准。更重要的一个标准可能是媒体喜欢用一个词叫公共性。把它翻译成大白话一点，就是或者可以叫所谓时代意义，或者是说跟这个当下社会它的关系。我觉得我们选出的这几本书其实最主要的特点在这里，就是它跟这个时代是有一定关系的。刚才我介绍这些书的时候也提到了，比如说汤一介先生的书，他直接就在定义这个时代，而且他对这个时代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孙基先生的书，他我们现在谁都知道都能看到国学的复兴和传统文化的复兴，但是复兴你需要有道路。孙基先生的讲义，他的这个一个讲座其实是给国学的这种重新的回归提供了一个道路，就是你不能说要恢复传统文化了，我喜欢传统文化，你怎么喜欢？你要看什么东西？你现在你去拿一本汉代的书，你可能看不了。那么孙基先生他是用最权威和最专业的方式，但同时又足够亲近，他把这个讲给你听了。那么张新颖的书，还有《耶路撒冷三千年》，这两个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世界的，两个历史书。历史我们都知道，历史热已经持续了将近十年了。所以这几本书我觉得都基本上是一样的。最后一个是什么带来力量，罗安克的书，那么他讲留守儿童、乡村儿童的教育，我们新闻里看到的关于留守儿童的事还少吗？大家都非常关心。所以我觉得这五本书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它是击中了这个时代的命脉。 哎，我们刚才呢是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了关于文津图书奖社科类的这样的一个界定的一些内容，我们也把这样的五本书做了一个介绍。其实现在呢是一个应该说全民阅读的时代，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呀，想要做到这个全民阅读呢，他们可能会从浅到深，循序渐进，而且有不少的那种爱书的，但是呢读书呢并不是说已经有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积累的朋友会说这本书我听别人说特别好，可是我看起来就没劲。那么到底啊这样的书他们的兴趣点或者说他希望读者理解什么样的内容呢？今天呢我们就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请二位嘉宾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我们首先要来介绍的是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到1988，这一本书的主讲人呢就是我们的涂主编，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吧，这本书的看点，这本书的一些其他的情况。 好吧， 我来说一下张信颖先生写的这本沈从文的传记，应该说是半生传记。嗯，其实这样的书后半生，就是半生传记这样一个形式，本身在书里面，就在所有的书里面，它可能都是比较少见的。我们习惯更多的看到是一个传主，我给他写一个大传，从童年到他最后终结，甚至身后对世界的影响。但是为什么张信颖会选择沈从文的后半生来写这样一个半生的传记，实在是因为这个后半生太与众不同，也跟中国这几十年的变化贴合的太紧密了。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沈从文可以理解成是从1948到1988也好，或者你说是从1949到1990也好， 正好新中国成立， 对，其实是49年以后我们这个时代的，它是成为了一个，我们说它是成为一个典型案例吧。张信颖的想法应该是初衷就是要把这个典型案例做出来。这本书去年我们在文津奖评选之前，我们新京报其实也曾经做过年度好书的评选，这本书的在评委里面的得票率也非常非常高。但是很其中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一位历史学家王希生先生，他就提到了这本书，他对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小小的疑问，但这个疑问也很重要。他说，哎，这是一本非虚构的历史的写作，我读这本书，但是我读这本书读得非常非常过瘾，过瘾到什么程度，觉得有的时候像是在读小说。这个是一位历史学者对这样一本书的提出的，既是赞美也是质疑。但是跟张信颖这位作家的身份是有关系的，因为他是一位在作家在做这样一个历史考索，而这位作家本身他想，很可能他就想和沈从文这位几十年前的作家发生一次精神上的共鸣，所以对他来说，他把自己投射进去，可能也是很难控制住的一个行为。 我们只能说啊，这本书沈从文的后半生，那么他为什么像一个非常精彩的小说呢？一方面当然是张新颖啊，他作为一位作家，他的文笔啊非常的娴熟也好，非常的优美，能够写得出来。另外一方面呢，也确实是沈从文的后半生的内容非常非常丰富，因为一个简单的人就再写出花来也好像不太能写成小说一样， 太跌宕了，我们只能这样说。大家都知道沈从文是的作家身份，可能很多人都读过类似于《象形散记》或者《编程》这样的文字。十几年前出沈从文全集的时候，他的文学部分编成了整整27卷，是非常大规模的，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比他更重要的作家可能你很难数出那么两三个的。但是，1948年以后，沈从文的作家身份几乎就湮灭了，这是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决定的。 这沈从文的后半生，一本非常精彩的书，我觉得就是让胡主编能够这么兴奋地谈到的一本书应该不是很多，是不是呢？ 还是挺多的。 但是刚才您给我的感受是，您谈起来这沈从文的这个后半生呢，您是激情四射的一种感受。那么关于这本书还有什么想要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内容吗？ 我稍微把它说完，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是作家沈从文，但是张信颖笔下的几乎是一个失去了作家身份的沈从文。那么对一个失语者来说，他要重新找到自己的领域和方向，重新找到自己的精神所在，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跋涉过程。张信颖的书其实是把沈从文的这种个人的精神跋涉给写出来了，最终沈从文变成了一个物质文化学者，跟我们下面要讲的另外一本书非常像，孙基先生是这本书《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就是讲物质文化的。那么沈从文的后半生其实他做的就是物质文化研究。 好了，那我们就非常自然地过渡到了这本《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了。 我把接力棒接了过来。 有请主讲人汤主任。 也是跟大家作为读者来说，跟大家分享一下阅读的体会。首先我觉得这本书，我自己看书有个习惯啊，就是看书前先看看，不看内容，先看看题法。所以我这本书我觉得 非常触动我的，就是先生在后面的后记里面写的一段话啊，他说这是触动我的，但是却是激活了先生要写这本书，要成这本书的一个力量了。他记得是他跟一个青年同学的一句话，青年同学那个话好像是说，就是大致意思是说，我看中国古代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啊，不就是四大发明放了个炮仗，造了张纸吗？然后这句话恰恰是把孙吉先生激动起来了啊，他觉得这个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是基本国情，也是家喻户晓的常识，所以呢，他就应该说哈，把这个给国家博物馆的一堂这个文博考古专业的一堂专业课，变成了国民常识教育的公开课。所以我倒想说，谁可以来愿意读这本书，谁适合呢？那么就是想补课的人来读这本书，可能就是非常适合的。所以说来就是这本书的风格看起来就像听课那样，就是不紧不慢的娓娓道来啊，非常的亲切易懂，而且也口语化，所以读起来呢也感觉非常的真切和踏实啊。至于关于这个书的，这是刚才我整体上对这个书的一个感受。那么下面就是我个人看这个书的关于内容上，我自己把它概括为这个，如果说是以时空啊为坐标的话，我觉得它实际上是在讲古今中外的四维，一个四维的一个立体的故事。 哎，这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古今可以理解，中可以理解，外在哪儿 啊？那就是你看呐、啊，那字里行间里经常会出现外国人的事儿啊，比如说烟啊，最近咱们北京这个禁烟令很，这个叫什么史上最强的啊，最厉害的， 最严禁烟。 比如说他那个最严的，但是他谈到这个烟的时候啊，就是说他把这个烟，这个实际上中国人把它叫做妖草。啊，妖艳的妖啊，妖草，那是17世纪，也就差不多在这个明代万历年间啊，从美洲通过日本、朝鲜和菲律宾传到了咱们国家的东北、福建和广东一带，所以这个里面就出现了美洲和烟是怎么样通过日本和朝鲜的关系。那么同时呢，他也介绍了明代李时珍大家都知道的那个《本草纲目》里面没有这个烟的身影啊，因为他还没传过来呢。但是到了乾隆的时候就有了烟草谱了，就烟谱了。所以再来呢，他就讲到了现在的六十多种致癌物，200多种有害物的这个烟啊，然后咱们的中国的当下今天的这个中国控烟办公室的领导说了如何如何，同时也提到了控烟的难度，一个是利益集团的问题啊，经济问题，还有一个他还举例，比如说像陈丹青先生这样的烟民的心态，也是使得这个就是让大家炒抽烟这事儿啊，也只能是号召一下，烟民依然存在。所以这就是从烟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出，古今中外他把我们身边的事儿啊，刚刚发生的事儿都糅合在里面了。那么内容上，如果是从这个以人为核心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自己觉得他是把天地文武还有这个衣食住行全部糅合起来，就我把它叫两个四合啊，就是天是像这种天象、地理、崇文的文房四宝啊等等啊，还有武就是武备啊，就武器啊、装备等等这些，它实际上是把一个从人的一个群体的角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这个过程，在他的书中都给你讲到了。这个大概是十节中的有4节吧，讲到的是这个。实际上，他就是把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到主观的顺应，再到这个天地和天人合一的创造，都给你描述了一遍，从生物人到文明人啊，这里边大家可以去细细的体会，离不开人类啊，物质文化对人类的附在人类这个身体上的东西。那么还有就是跟一个个体的人，比如说咱们凡夫俗子啊，衣食住行所必须的生活，那么他就是用四节来讲的啊，所以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么这个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小的想法，就是它有一个非常的大的特点，就是那个图，它的图吧，几乎我觉得啊就没有彩色的啊，但是它是黑白线条纹理轮廓非常清晰分明的那个图，实际上就是考古工作者甚至于做这个做实验啊，这个像医生才画出来的那种特别细腻的那种纹理图，非常恰到好处的精致的把这些物证真切的展现给大家，看得非常清晰。那这里有典籍文献中的，也有考古的实物，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图特别特别美啊，跟其他它虽然不是彩色的，但它会让你把你的眼睛啊视觉效果会达到一个非常清晰的目的。那么另外我自己的一小感触说，这个孙老师的书里面有很多这个古字啊，生僻字，就是很多就是我们现代汉语中已经不常用的啊。我倒是有个小建议，就是如果要是这个能把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后面注一个汉语拼音啊，可能就会读起来我这个气息更加流畅啊，然后也能多长一些知识。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呢，会在你在读的过程中吧，啊，虽然是个大话题啊，就是图图说的大话题很沉重，但实际上你就会情不自禁的在字里行间里寻找自己生活中的影子啊。我生活中会比照，所以想读它的就去读吧。 好，我们刚才呢是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两个和物质文化相关的内容，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哲学。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呀是《主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那么这本书的介绍人是我们的涂志刚涂主编。 我接一下刚才汤主任的话，他刚才用了四维，古今中外四维来形容孙基先生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其实这四维更适合用在汤一介先生的这本《主望新轴心时代》上面。本身轴心时代它就是远古时期人类文明的一个繁花似锦的一个文化生发的时代，新轴心时代当下这个时代，这是汤一介先生给我们的一个既是期望也是命题。然后这个命题本身它并不仅仅的局限在中国，它其实是你也可以理解成这个新轴心时代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文化中心，它都应该发出自己的应对这个时代的一种声音或者是努力。从阅读上来说呢，可能刚才孙基先生那本书是我们这五本获奖书里面最漂亮的一本，最美的一本，也是读起来最舒服的一本。但是 就是说读起来的难度不是那么大的一本是吧？ 对，但是汤一介先生这本书肯定是阅读难度最大的一本。 感谢我们今天啊两位专业人士汤更生汤主任还有涂志刚涂主编的介绍。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睡的公寓